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啊嚟到星期四嘅时间啦，心理我嘅心理准备啊，就系话，唉，系啊，今朝好冻啊！天文台讲咗，星期四、五、六咧都好冻啊，咁个冻咧去到单位数字，哦，但系今朝起身咧都未系，好热，即系而家呢个时候嗰个温度咧，比起每朝早同时间嘅时候都差不多。咁啊预定嘅话啊，又话十度啊、九度啊、八度嗰啲。暂时都未见，咁就再睇下呢个情况。当然啦，呢、這个即系天气嘅预测咧，都系俾你一个嘅参考，以系即系真实嘅环境嘅系嚟到嘅时候嗰先至系准确嘅。现时咧系16度啊，今晚咧就会低啲啦。今晚黑咧，所以如果夜归吓夜放工翻去嘅朋友咧，就留意啦。今晚暂时嚟讲系最低11度啊。今日是2021年1月7号星期四。庚子鼠年11月24日。清晨时间5点10分。早晨。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好泪有。望着天一片，只感动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转？在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 水流年，梅艳芳开始我哋今朝早清晨爽利节目啊，系一月七号星期四嘅呢一个清晨，四个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开始一路到六点半钟啊，而家五点搭三啦。天气方面咧，现时影响广东嘅冬季季候风咧，会喺今日咧逐渐就增强噶啦，沿岸地区嘅天气咧就将会显著转冷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概是17度。稍后会显著转冷，晚上的气温降到今晚黑会最低1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北风会逐渐增强。明天和星期六早上市区的气温会下降到8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在下个星期初至中期，天气都依然是持续寒冷的。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就是属于中等。今天整体温度是11至17度，明天和后日就真的冻了，8至13度。怀念往年似水流年，有冇一个人系你都系特别会怀念挂住佢呢？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的夜晚，无法再等待你入梦，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拥抱你的心。哦，想念你，谁又在叹息？是我，爱中还留着你的话语，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呢啲都系 Bee Gees 嘅當年嘅名曲啊，推出咧喺英國嘅排行榜嗰陣時咧，都係一個好高嘅位置啊，亞軍嘅位置啊，咁啊一路都係榜首噶啦。除咗喺英國嘅好成績之外咧，其他嘅又喺丹麥啊、荷蘭、南非、紐西蘭、愛爾蘭咧，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另外在挪威、瑞士咧，都係澳洲啊、德國嗰啲咧個排行榜都係好高，嗰時咧就係瘋魔好多嘅歌迷嚇。Don't forget to remember。早晨啊，啱啱醒係咪？星期四嘅时间啦，晨早时候5:24，现时气温16度啊。 从来眼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一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国会山庄的事件未平息。网上有相片显示，有示威者被特警制服，伏在地上。有相片就显示，国会内部有玻璃窗被打破，国会警察要举枪向住窗外戒备。总统特朗普在社交专页要求示威者停止暴力，他在之前另一段贴文呼吁支持者保持和平。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说，应特朗普要求，已经要求国民警卫军出动应对。副总统彭斯说，攻击国会的行为是不能容忍，参与者面临检控，要求示威者停止暴力，立即离开国会山庄。美国国会确认各州选举人大选投票结果的联席会议因为示威者闯入国会山庄被迫暂停。较早前在会议仍然进行期间，有共和党参议员抗议亚利桑那州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并且意图推动阻止确认各州选举人投票结果的程序。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警告，有关做法会对共和造成永久伤害。麦康奈尔对参议院的党友表示，选民、法庭和各州都已经表态，指没有一项议员宣称涉及大选的指控可以挑战拜登胜出的结果。又形容，假如仅仅因为一些指控就推翻大选结果，美国的民主将会进入死亡的漩涡。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就指，部分共和党人抗议拜登当选等同企图政变。纽约证券交易所表示，正是计划推进中移动、联通和中电讯退市，指出旗下监管部门已经认定三间内地电讯商不再适合挂牌。美国财长努钦较早时向纽约交易所总裁表示，不同意交易所撤销三间电讯商退市的决定。在北京，商务部回应美国已对八款中国交易软件企业施加交易禁令，指坚决反对美方错误行为，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应用程式的无理打压，停止限制中国产品和服务在美国的正常使用。发言人说，这八款应用程式广受市场和消费者欢迎，在疫情期间便利交流，提高居家办公效率，降低社会经济成本。美方的限制措施不利于疫情防控，亦不利于经济复苏，并不明智。中方坚决支持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829点，升4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48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05，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7，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233，澳元对美元0.781，新西兰元对美元0.7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17.06美元，卖出1917.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稍后显著转冷，晚上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寒冷。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朝头早见到人咧，最紧要咧都系要笑面迎人吓，特别咧系你个屋企人啦，跟住你出去见到呢啲隔篱邻舍，就算唔知佢叫咩名，都见惯见熟噶啦吓，都点个头讲声早晨，咁可以啊，其实系拉近下彼此之间嘅距离，打破一啲嘅隔膜。特别如果系同 lift 嘅时候咧，有时又唔知讲咩好咧，好似有少少尴尬吓，讲声早晨咧就容易可以打破啦。收到一啲嘅，每一日咧，我都收到啲朋友嗰啲早晨嗰啲图片，加埋啲语记，几有意思嘅吓。一阵间同你分享四句。 红茶馆，情侣酒挤满，依依爱话未觉闷，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得。你身边伴，情侣一伴，红茶杯来分你一半，感激这夜为我伴，跟你一起我不顾，热吻杯中满。杯中情，赠你一半，爱意我眼内对你在呼，怎么竟不知道杯中吻好暖，似你这般未了会心中。你来后半生我管，红茶馆情深我款款，怎么你在望窗畔，枉我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半，你的心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你唔知啫。 中爱恋，惩罚你来后半生保管。红茶馆，情深你管管，终于爱你再交换。且说一声，要我一生做你一伴，你的生命另一半，你的生命另一半，你的生命另一半。 陈慧娴的红茶馆，朝早咧有啲人咧中意冲壶靓茶，嗱上去酒楼饮茶都有好多人就系中意嗰种风味吓，一冲两件，叫啲烧卖，同你个朋友一齐倾下偈。但系而家咧就两个人噶，大家都要谨记啦，有一个距离。咁如果你话系唔中意出去嘅自己咧，咁啊可以即系整早餐俾自己食啦，简单噶。咁冲壶靓茶喺度，闻下啲茶香。嗰种心情嗰种写意呢其实係几舒服嘅。朝头早让自己可以拥有此刻咁嘅心情。然之后呢就慢慢呢开始你一日嘅工作。亦都收到一啲朋友嘅一啲祝福嘅时候呢，早晨好多嗰啲好靓嘅景啊。一啲可能係湖光山色啊，一啲大自然嘅景色等等呢，你已经睇落好畅快。再加上一啲嘅字句嘅时候呢，都系一啲做人嘅金石良言啊，或者你系一啲啊，其实做人咁辛苦做咩，你都系想但求一啲系好舒适嘅生活。咁就喺啲字句嘅行间呢系可以感受得到。咁同人分享呢其实几好㗎，亦都会系好庆幸有啲你嘅知己朋友每一日都俾你一啲嘅祝福嘅时候呢，亦都话俾大家听，系话俾对方知，我都喺度嘅，有咩事可以随时系倾偈咁样。咁有四句咧，就系人生不过三万天，成功失败均坦然，是非恩怨莫在意，健康快乐最值钱，系啦。人生我哋有几多日子呢？三万日大概啦，当然系吓。成功失败咧都唔需要睇到咁即系紧要咁着紧。你可以好多次嘅失败，但系都可能好多次你会系成功嘅。是非恩怨都唔需要咁计较啦吓。健康快乐咧就系最紧要。另外有啲就系话人生喺即系一辈子里边好珍贵嘅三句说话，朝头早同你分享就系话我哋要睇人嘅长处。帮人的难处，记人的好处。人生的五福是什么变福呢？在每一个人的定义可能不同，但大致上都是希望有的就是健康、幸福、开心、快乐、满足。早安，欢喜心，水深不语，人稳不言。我收到这一张的片呢，就是有一张空凳，即自己想啦，隔篱一张小的台仔，就一个水壶仔喺树，有个茶杯，背景咧就系湖光山色啊，即系咩望落去咧心平如镜，咁亦都有一种生气喺树吓，然之后可能你睇呢啲嘢咧，好多都会好淡然噶啦，咁佢又加上一啲字句就系话，人生过半，学会看淡，静而无争，一切随缘。咁啊，喺另外有两句咧，就系都系讲到我哋啲心境嘅。我哋好想咧，唔好咁多烦忧啊！早安，莫道人间多烦事，知足便是清闲事。 歌曲名字《浅水湾的早晨》，咁亦都系喺八十年代嘅时候咧，台湾有呢啲城市民歌啦，香港都有，就是、有一班咧，其中一个就系我哋刚刚都听嘅一首，可能讲出嚟你个听个名字又觉得系有啲熟啊，叫蔡美珀啊，蔡美珀嘅《浅水湾的早晨》。早晨，而家时间咧就系5:48啊。今日咧就系1月7日星期四，天气方面咧未系想象中咁冻住，朝头早嚟计吓，就早两日咧天文台都话啊星期四嘅朝头早咧都冻噶，咁但系而家温度有16度，今日咧就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干燥，今日最高温度17度，稍后咧会显著转冷噶。咁晚上嘅时候咧，个气温啊会降到最低1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咧，早上个市区嗰个气温咧都会下降到系大概8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下周初至到中期嘅时候咧，天气都仍然系持续寒冷嘅。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3%。呢几日个娱乐新闻嘅焦点咧，仍然都系喺报道琴姐个方面吓，咁亦都可想见到就系琴姐嘅人缘相当之好，佢真系一个大好人。喺细路仔嘅时候睇佢好多嗰啲粤语片咧吓，即系做呢个西宫娘娘、东宫西宫嗰啲咧，真系一就是最一絕啊！咁如果我諗喺嗰段時期揾邊個人做奸角咧，最表表姐都真係琴姐啦。咁另外鳳凰女都有做奸，不過奸同忠佢都會即係卡拉做下。但係咧，李香琴咧就係即係從一而終地就係做咗呢個奸妃嘅呢個角色，而亦都咁樣深入民心。可能以前啲戲咧又會簡單啲嘅，多數咧就係好。即角色鲜明嘅性格鲜明，呢、這个好忠就忠到不得了，俾人恰到死啊，虾到好凄凉啊！咁奸嗰咧就奸到即系入狱，你即见到佢咧都喺条街度闹佢，即以前就系咁样啦吓。咁但系实际上咧，原来喺以前啲粤语片里边做啲好奸啊、大奸大恶嗰啲人咧，私底下其实都系大好人。另外一个咧亦都系离开咗嘅咧，就系石坚。石坚大家知道咧，即做亲都有奸噶嘛吓，嗰啲狰狞嘅面孔啊，即系害人嘅心啊咁。然之后咧，粤语片嘅最好处就系临尾嘅时候咧，就恶嗰个咧就最后都会认错噶啦。我哋做人咧都要行得正，企得正，要做一个好人。咁永远啲桥段都系咁。咁其实就当中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就是是教导有一个教育的方式，我们千万不要有害人之心，做人都要对得天对得地，对得你的父母对得你自己。琴姐就是在她的一生的生涯里面都其实非常丰富，做大戏啊，又跟住又入电影圈，然之后后期咧就做电视。在做电视的时候，很多人的角色咧都是在做电视剧里面呢就令人对佢改变。咁琴姐喺呢个电视剧里面呢都做好多慈母嘅形象。其中一套长篇剧呢都係深入民心嘅。係啦，就係、是、狂潮啊。 是他也是你和我。相亲相爱也相争，大家偶遇在人海，你我各留痕，几许欢愉事，多少爱和恨。 电视剧《狂潮》主唱嘅咧就关谷英，亦都系琴姐嘅契女啊。咁啊，琴姐嘅人咧就非常之和蔼可亲，又好好脾气，唔见佢发脾气，笑容满面，又好慷慨，成日都会同你饮茶埋单嗰个又系佢，好照顾后辈。拍戏咧都听啲人讲系啊，即系唔会因为系自己系长者咧就要求要早啲拍佢啊，仍然喺度好耐心咁等待，都系尊重翻即系。各个的工作人员的岗位，你是导演，你是编导，梗系听你话啦。拍几嘢都冇乜问题，因为呢个都是你的做人的一个承诺。每一个人做翻好自己的岗位的时候，件事就容易系去办得好吓。咁啊，喺早两日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琴姐同波叔嗰首叫做《今时唔同往日》，几得意吓，亦都好反映翻啲现实。其实任何年代咧，好多嘢都百物腾贵啊，或者好多嘢咧都系系啦，今时唔同往日啦。净系睇翻而家呢个年嘅疫情都系啦，好多嘢都唔同往事啦。其实每一个年代，大家都可能会系面对紧一啲嘅问题，不过日子亦都系咁样过，都可以系。可能一直都会解决到啲嘅问题，呢、这个就系人生啊嘛。咁另外一首歌咧就系李香琴同梁天唱嘅，就讲佢拜师学艺，拜呢个花旦英，系花旦英收徒弟，大家听听。 英扎，一情愿拜师。 哦，乜琴欢你想学？最艰难学戏， 家身不济，要学锣鼓排戏，有心拜师， 我应家传授你。 啊，拜见师傅。 哎呀，你叫我应家得噶啦，乖，起身啦。 啊， 咁你想学小生啊，定花旦啊？ 拜樱花为师，唔学花旦就执书啦。 哎呀，而家啲花旦啊，有五派噶。 系咩？咁边五派啊？ 梗系白壁红方乐啦。 哦，咁边个系白派啊？ 白派系白雪仙，佢啲艺术令人钦羡。白雪仙专心对一出戏苦练。白雪仙太舞蹈每样各周全，白雪仙功夫够多经验。 哎呀，唔易学个噃，咁我不如学壁派啦。 壁派你知系边个呢？ 梗系我中意嘅，个个等壁云。 系啦。行承认佢啲戏路唔容易学，样样万能会变化，反串仲叻演小生。 就系、是、咯，而家做咗生角，睇唔到佢做花旦啦，咁点学啫？啊，英家，红派又点啊？ 红派啊！红派就是红线里个派，大众承认佢好戏，轻松戏唱脚好俏皮，低谷唱出珠泪水，圆滑红方真正露字。 咁多动静噶，方派又点啊？ 方言分派，你想学啊？做手都有排练，讲到学唱好方向，问师傅去日日练。 嗯，我几时练得佢咁好声啊？啊，我不如学乐派呢。 哎呀，好啊，我一早就知道你学乐派最啱噶啦。 点解啫，英家？ 因为你对眼够大，你个样够恶啊！ 哎呀，英家你咪笑我啦！ 嗱，学乐派呢就要学你向琴做乐婆，个样睇见就吓傻。你向琴做乐婆，个款又似阎罗。 哎呀，咪搞我啦！学 K 咁难啊，我都系唔学啦。英家，拜拜啦吓！ 喂喂喂，唔好走住啦！哎呀，又冇卖咯。 学嘢真系点会咁容易噶？咁啊，样样嘢都系好艰难。你想成功咧，都要去苦练勤力先得吓。刚才咧就系梁天李香琴嘅，叫做《花旦鹰收徒弟》啊。一阵六点新闻后咧，我哋会有营养师林思维讲下呢个抗疫新常态下，香港人饮食嗰个运动习惯同埋呢个致癌嘅风险啊。 早晨，我系邓瑞文。其实朝头早好紧要噶，因为每一日嘅心情咧，其实你由清晨开始决定咗系咁咧，或者有咁样嘅开心咧，就可以带到成日都好有正能量。咁所以我一起身咧，我最想咧就系食一个好丰富嘅早餐，咁咧就会觉得我今日咧好似充满精力，咁最好可以灵修啦，即系我哋基督徒嘅睇圣经啦，咁就可以支取一啲好好嘅能量去应付一日里面嘅繁忙同埋压力。所以希望大家每一日都怀住开心嘅心情踏出门口，祝大家清晨爽利。 降低社会经济成本，美方的限制措施不利于疫情防控，亦都不利于经济复苏，并不明智。中方坚决支持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的冬季季候风在今日逐渐增强，沿岸地区天气将会显著转冷。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稍后显著转冷，晚上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寒冷。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5-6级，渐转吹北风7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7级，渐转8级，可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稍后达8级，可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6级，渐转达7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7级，初时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道吹东北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8公里。在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829点，升4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48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09，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8，人民币6.464，

好啦，我哋一齐要又要为健康增进自己嘅知识啦。逢星期四照顾到大家喺饮食嘅方面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新嘅一年啦，喺2021年第一次见我哋星期四嘅嘉宾啊，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新年快乐啦， 系啊，新年快乐， 系 啊，咁啊，身体健康啦， 最紧要最紧要呢样嘢。 咁啊，喺我身边嘅呢位老友记咧，大家都知啦，听惯咗啦，佢系澳洲注册营养师，咁亦都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 嗯， 新嘅一年咧，大家都讲得最多就系身体健康啦，点样健康咧，就要听到我哋健康资讯，同埋听多啲咧，星期四咧。哇！真系从口入嘅系咩？啲食物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呢就要听林思维讲。咁啊踏入新嘅一年咧，大家希望就话身体健康都要真系有个目标去做噶。咁、上个星期你都同我哋讲咗，新一年我哋要定一啲飲食嘅目标啦。 系、 啊。但系发觉咧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其实咧就好多人咧都系肥咗嘅。 系啊，会啊。我谂其实我日常见咧，即系有时候我哋好多 client 都翻嚟见噶嘛。咁第一就 系 喐少咗啦。咁另外本来可能下半年咧，其实咧佢哋减紧肥噶嘛。咁、但系咧，佢哋成日呢排咧就有阵时就 work from home 啦，又放咗假啦，咁又冇得翻工，可能有机会喐少咗啦。其实好多时候咧，减肥嘅成果啊，或者甚至乎咧减得冇咁好之余咧，亦都系会增咗磅嘅。佢哋发觉咧，好多小朋友咧，因为唔使翻学嘅期间啦，咁当然小朋友梗系会喂食啲啊，或者可能过时过节啦。其实好多小朋友咧、都肥咗好多， 系特别啱啱咧圣诞新年咁样吓。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呢个疫情期间。原来发觉体重上升咧，都唔系净系香港一个现象，其实国际性咧，个个都发觉原来无论你喺屋企唔出街，或者可能有啲人会喺屋企检疫嘅时候，或者酒店啊检疫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有机会会肥咗嘅。 咁或者我哋咧可以同大家讲翻一啲嘅调查报告啊，喺旧年嘅时候做过吓。 系啊，咁其实咧旧年嘅12月中嘅时候咧，香港防癌会咧就有个调查报告出咗嚟嘅，咁佢就讲紧咧就话抗疫新常态下港人饮食及运动习惯嘅转变，同埋致癌。嘅風險嘅一個調查嘅，咁當中咧佢訪問咗大概1094个嘅人啦，咁係上年嘅11月中啦，去做咗啲電話嘅調查訪問咁樣嘅，咁佢哋有啲結果咧就出咗嚟嘅，就話咧其實佢有三方面有問過嘅，咁就問過有關飲食嘅改變啦，一啲運動嘅改變啦，咁同埋佢哋嘅體重嘅變化咁樣。 咁不如逐個聽聽先，飲食嗰方面係點啦嚇？ 係啦，咁咧結果就出咗嚟咧，就話咧訪問嗰啲受訪者咧，就話64% 嘅受訪者咧，其實疫情期間咧就会增加外卖的次数 啊！咁啊系啊，稳稳阵阵啊，自己唔使落街啊嘛。 系啊，咁同埋另外可能又冇得落街啦，咁、可能有一排就系6点后就冇得出街食啦。咁屋企有啲人可能唔煮嘢啊，咁无论系自己出去买外卖或者可能叫嗰啲到会外卖咧，都会有机会增加咗次数嘅。咁另外就话咧，有35% 嘅人咧，因为避免出外进食咧，都会系喺网上购买食物嘅。咁、因为香港防癌会就关注咧，就话啊，佢哋喺网上买。送嘅时候咧，买多咗冻肉啊！咁当然对癌症预防方面咧，即系佢哋讲紧话，如果你食得太多肉类啊，甚至乎红肉嘅关系咧，咁可能有机会咧，如果你长期咁样食法咧，都有机会增加患癌嘅机会啊，咁样嘅。咁另外就上年有啲即系报告就话咧，其实即系呢个报告里边就讲紧话咧，有9% 嘅人咧就话，当疫情缓和嘅期间咧，缓和咗少少嘅时候咧，就会报复式咁样出外用餐， 食翻餐劲嘅咁 啊，即係有段時間可能反反覆覆咧，就可能譬如6点后冇出街食嘢啊，8点后啊，之後又翻翻去6点后啊，咁變咗可能有機會咧喺屋企食得太悶啦，咁又冇得出去同人傾偈啊、飲嘢啊、食飯啊，咁可能即係上年有段時間咧，就話當疫情緩和嘅期間咧、就會有啲咁樣嘅報復式嘅心理。 係，但係大家靜咗一輪啦，可以放假啊，所謂叫做嚇，咁出去仲唔快啲即係食得痛快咩咁啊？ 咁另外就係佢哋話，當你報復式嘅時候咧，就24% 嘅人 咧出外用餐嘅時候咧個份量咧都係比平常多嘅， 係 咁，所以即係你話齋話，我哋運咗好耐啦，或者抗疫疲勞咗好耐啦，咁當疫情即係舒緩嘅時候，我唔想再食快餐啊，我唔想再食茶餐廳外賣啦，咁可能有機會就出去坐定定有間餐廳啊，或者好耐冇去過嘅， 慢慢嘆下 鋪頭啊，咁就慢慢嘆啦。咁我諗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可能今年就冇乜好多消費，因為啲人又冇得出去旅行啊，咁可能又冇得聚餐啊，咁可能儲埋啲錢咧， 係啊， 咁可能當緩和期間咧就有機會都係咁嘅現象， 因為都令到自己開心，可能覺得食好開心喎，咁咪食多啲咯。 都係嘅，我諗即係唯一而家比較安慰嘅，即係啲人覺得，哎呀，起碼都仲有啖飯好食啊，或者可能食啲好嘢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我諗即係一啲抗疫疲勞嘅一啲之後嘅反應啦。 嗱，頭先嗰啲就係講飲食嘅情況啦，咁運動嗰方面又點啦？ 咁運動咧，其實根據翻香港防癌會嘅調查咧，就話有47% 嘅人咧係減少咗運動嘅。咁平時咧，佢哋平均咧大概每個禮拜做兩日嘅啫。咁但係而家咧，即係佢有47% 嘅運動咧，就減少到去0.8日。係啊，咁所以好多原因嘅，即係佢哋話啊，驚出去感染啊，或者可能有啲運動場所啊、運動處所閂咗啊，即係譬如啲 gym 唔俾開啊，或者可能冇心機啊、好悶啊，就成日聽到啲新聞即係唔開心啊。咁其實呢啲都係有機會令到佢哋減少咗運動。咁當中咧，受訪者咧有38% 咧係差唔多零運動咁滯。 係哦， 係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嗱，飲食又多咗外賣啦，又報復式出外用餐啦，即係之前啦。咁另外又買多咗網上嘅食物啦，令到運動又少咗咧。咁就平均咧發覺咧呢1000個受訪者裏邊咧有31% 嘅男士咧平均係增咗4.2公斤嘅。 哦， 咁差唔多增咗9磅。 係咁，女士又點啦？ 係啦，如果女士咧有35% 嘅女仔咧，就平均增咗3.6公斤，咁大概咧就增咗8磅咯。 咁啊，即系其实差唔多啦，大家都吓。 咁其实即系我唔知道当中听众有冇呢个状态啊，即系可能你先发系，原来我哋上年由疫情期间，咦？肥咗好多喎， 睇翻下自己係咪咁先？ 咁你就要留意，因為其實咧可能都係兩三個月嘅事嚟嘅啫。咁我成日都覺得，如果你兩三個月重8磅9磅，可能你嚟緊嗰兩三個月又重8磅9磅， 死啦！一發不可收拾，係 啦。咁所以咧，你要留意一下自己，或者可能咧嚟緊咧要上下磅啊。 係， 因為我發覺好多人係。呢段時間可能真係太悶啊，即係又唔係好開心啊，又冇得出街慶祝啊，諸如此類啦。咁其實可能你係時候上下磅咧，磅下自己有冇重到、 啊？可能覺得重咗咧，都唔係話好大嘅罪疚感啊，就覺得街又去唔到，又唔可以邊度玩，咁啊食下重少少啫，冇乜所謂啦。即係可能最初係咁嚇。 係啊，但如果你話一個月重3磅，一個月重3磅，咁10個月就30磅， 咁就唔得了咯。 咁就要小心啦。咁所以咧都要大家留意一下呢樣嘢啦。咁原來我就發覺咧，原來除咗香港有呢啲調查之外咧，其實原來美國咧都好多呢啲調查嘅資訊。 即係喺疫情之下 係咪？係啊，咁我哋講疫情之下咧，美國人啦，即係有少量嘅報告啦，當然真係唔係好大型嘅報告咧，就某啲嘅調查報告就講緊話咧。都有36% 嘅受訪者咧喺美國嗰邊咧，都係會增咗磅嘅， 亦都差唔多喎。 係啊，咁另外有13% 嘅人咧係會跌咗磅啦，咁另外有大概一半嘅人咧係冇變嘅，咁都好嘅，起碼有一半人係冇變啦。咁但係咧，佢哋美國嗰個調查咧就話36% 嘅人咧裏邊咧平均增咗大概13磅。 哇，我重過我哋香港喎。 係啊，咁所以美國咧仲更加唔俾出街啦。咁甚至可能美國人係食啲嘢係比較大份啲啦。咁另外可能佢哋食好多甜嘢啊、汽水啊、雪糕啊咁樣，咁可能都係相對咧比香港人咧係增磅增得比較多。 好啦，咪睇翻呢個調查咧，嗱就係話即係平均啲人係重咗磅啦。咁如果你有少少就話啫，咁如果學你話齋頭先嚇，如果你一重耐咗成30磅嘅話，咁一肥就有後遺症噶啦，嗬？ 係啊，咁其實除咗我哋講緊話，當然肥胖一定係會增加患啲長期病患嘅機會啦。咁甚至乎可能而家有長期病患嘅人，即系譬如可能本身有糖尿病啊，有胆固醇高啊，或者甚至乎有血压高嗰班人咧，如果可能疫情期间食得比较差啦，运动又唔多啦，其实可能对佢哋嘅血糖啊、血脂啊、血压都唔系咁好啦。咁另外当然呢个系一个香港防癌会嘅一个调查啦，佢哋就系即系讲紧话，如果呢排嘅饮食唔健康，或者运动少咗，或者可能你上网买嘅一啲肉类系啲加工肉，你出街食嘅外卖，即系或者可能你叫嘅外卖都系高脂肪啊。高糖啊、高盐啊，或者低纤维嘅话咧，其实呢一类嘅饮食习惯或者生活习惯咧，都会增加患癌症嘅机会嘅，咁所以都要特别小心咯。 系。 咁如果你又有脂肪啊，又食得多甜嘅嘢嘅时候，佢有冇讲系，譬如系患咩癌嘅机会大啲啦吓？ 系啦，咁可能即系我哋一路都有讲话，如果防癌咧，就讲紧譬如加工肉类咧，其实譬如可能你上网买好多，譬如午餐肉啊、肠仔啊、火腿啊或者即食嘅嘢咧，其实好多时候因为佢哋个盐分同埋糖分同埋脂肪比较高咧，都同一啲肠道健康嘅癌症咧会有关系，即系譬如可能大肠癌啦，咁另外可能食得太即三高一低嘅嘢咧，可能譬如乳癌啊、子宫颈癌啊，都会增加佢哋嘅患癌率啦。咁另外有啲人原来发觉咧，喺屋企冇嘢做嗰时候，可能会饮下酒啊。咁尤其是过时过节嗰时咧，可能一细班人或者同屋企人都可能会开支红酒啊，饮下啤酒啊。咁甚至乎可能你唔开心嗰时候，唉，今日好闷啊，饮多啲酒啦。咁其实可能酒咧都会增加患食道癌啊、口腔癌啊，甚至乎女仔嘅乳癌嘅机会都会有嘅。系啦，咁所以你发觉原来日日叫外卖，叫完外卖饮杯啤酒，即系饮完杯啤酒开包薯片食下先，咁可能诶、今晚又诶唔好做运动啦，都冇乜心机啦。咁可能如果你发觉你呢排成日都系咁，你又可能发觉自己肥咗嘅话咧，你就特别留意啦，即系唔好睇少呢段时间，因为可能我哋都要继续抗疫噶嘛。 系啊， 咁可能呢段时间离不开都系叫外卖啊，可能叫一啲送菜啊，甚至乎可能冇乜机会出街做运动啊。咁可能呢样嘢咧，真系唔好忽视咯。 系啦，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嗱，有啲朋友咧，可能咧就系佢要去受到呢个家居嘅隔离啊，都有噶嘛。家居隔离嘅时候就要人哋提供你飲食噶啦。 系啊，系啊。 咁其实香港可能你都仲有你啲朋友，即系佢可以送嘢嚟俾你食啦。 系。 咁如果呢啲情况喺外国有冇啲类似咁样嘅？如果自我隔离嘅人士，佢哋应该点样饮食，又或者做咗啲咩嘅调查咁样咧？ 系咁，因为香港如果系外国翻嚟，就要即系自己检疫啦，或者喺酒店里边啦。咁其实外国啲资讯咧就话佢哋要自我隔离啦，即系冇得去酒店噶啦。即系如果你染， 即系喺外国地方嗰啲吓。 系啦，咁你染咗病之后就要喺自己屋企隔离啦。咁其实咧有啲资料都讲过咧，就系话呢啲自我隔离嘅人士咧，即系当新冠肺炎期间咧，其实有22% 嘅人咧都会增咗磅嘅。咁同埋平均咧增大概5-10磅到嘅，因为香港就都有自我隔离，但系就喺咗即系啲检疫中心啊，甚至乎喺酒店里边啊，咁可能嗰啲就膳食冇咁好啦。咁但系因为如果喺外国嗰啲咧，就因为佢哋可能有机会，即系你知外国会去到好远先买到嘢啊，咁甚至乎佢哋好兴系一个礼拜买一次嘢啊，甚至乎啲区份可能系一个人出去买嘢，咁其他人就唔可以买嘅，咁变咗可能一次过就会摆咗好多嘢喺屋企啦。咁佢哋问点解会即系增咗磅咧？好多时候系因为闻到同埋见到啲食物啊， 都会肥啊， 都会肥。因为点解咧？因为你摆咗啲嘢喺屋企咧，你见到佢或者打开咗，或者你煮嘅时候闻到佢嘅时候咧，你都系会食多咗嘅。 哦，因为你话哇好香啊，一拎出嚟嘅时候就快啲食多啲咁样。 同埋你见到，即系譬如你买咗一包薯片喺屋企，哦，算啦，你一包薯片喺屋企，但系如果你摆三包薯片喺屋企，你嗰阵时喺自我隔离嘅时候有冇嘢做咧？ 系 咁或者喺屋企嗰阵时候冇嘢做咧？咁其实你一定会系走去食嘢啦。咁所以都提一提。如果真的去买嘢食或者可能上网去订购某些食物的时候都尽量不要订那么多。如果不是你见到呢就会吃的了。 即是不被自己见到又好一点啦。 是啊，所以可能数量来讲或者你买嘢的时候你点下数啊，或者可能家里已经有很多了，那可能有机会你就不要买那么多在家啦。另外呢有些原因呢就是说譬如压力都是令到人吃多了。因为可能有机会真的外国可能还更加严谨，因为我们就都严谨的但都自由的，即都仍然可以出去买下餸啊，如果安全情况之下去超级市场啊，甚至乎可能有机会做足安全措施你都喜欢去行下。甚至系跑下步我都得啦，但外国就真系可能封城嘅一啲国家，你可能就真系乜都做唔到，因为天气又冻啦，咁可能有机会嘅压力咧都会令到佢哋食多咗嘅， 系啊系啊。 咁另外原来发觉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哋晚餐之后咧。就會多咗坐喺屋企食零食咯，嚇咁當然即係我哋未必喺香港有呢個自我隔離嘅措施啦，即係或者可能唔係話要困咗喺屋企好耐啦。咁但係原來發覺無聊啊，睇電視啊，可能啲小朋友暫時唔使翻學住啊，又唔使同佢哋温書啊，咁可能成家人咧就有機會喺度晚餐之後不停咁食嘢啊。咁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原因咧，令到啲人會即係肥咗啦。咁另外原來睡眠不足啦，或者可能少咗運動咧，都會令到呢一班人係會肥啲嘅。 系咁睡眠不足，原来都系好 common， 因为佢哋即系冇乜嘢做，咁、可能夜晚就挂住，反正你第二日又唔使翻工，或者可能要 work from home， 或者小朋友唔使翻学，变咗啲时间咧就会颠倒晒。咁当你颠倒咗之后咧，可能又晏咗起身啦，又冇食早餐啦，即系可能一起身就求其食啲嘢啦，咁就下昼就可能冇乜正餐食，即系可能你时间颠倒嘅时候咧，你个饮食习惯都系会乱咗。咁呢个都系我其中嘅原因咧，令到一啲可能新冠肺炎期间嘅一啲隔离啊，或者可能檢疫嘅一啲情況之下咧，好多人喺呢段時間咧都係個體重會上升嘅。係， 咁所以咧，我哋大家其實都要養成一個習慣，無論咩情況之下，唔好俾好多藉口自己。我哋都要有個原則，就要食得健康。 係啊，同埋我都係特別留意啦，即係呢個咁樣嘅疫情咧，其實可能我哋好多人都未遇過。係 啊， 發覺咦，原來唔係淨係貪吃過，原來困咗喺屋企咁樣食嘢法都係對健康有影響。所以我哋要特別留意呢一樣。 係，咁所以咧，我哋其實跟住嚟紧嗰两集咧，都会系环绕翻呢个话题。喺疫情之下，我哋嘅新常态嘅生活都要点样食得健康咧？虽然系老生常谈，但要不断提下大家咧，先至入脑嘅吓。 系啊，会啊。 譬如话我哋外卖要点样叫法啊，咁样啦。 咁甚至乎可能上网购物嘅时候，有啲咩健康啲你可以买定摆喺屋企啊？咁呢个都系我哋可以提下嘅。 吓，咁呢个就系我哋嘅点样健康饮食嘅攻略策略啦。吓， 系啦。 咁我哋下个星期四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唔该晒林思维，大家可以随时上网听翻我哋呢一集噶噃吓， 咁我哋亦都可以去翻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下星期四见你，林思维，拜拜。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宴，饭后理直无言，还未着上多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布置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 艾伦嘅爱是这样甜，现时气温系又低咗一度，1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噶。 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宴，饭后理直无言，还未着上都温暖。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 好啦，多谢你收听，星期一朝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一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国会山庄的事件未平息，网上有相片显示有示威者被特警制服，伏在地上。有相片就显示国会内部有玻璃窗被打破，国会警察要举枪向住窗外戒备。总统特朗普在社交专页要求示威者停止暴力，他之前在另一段贴文呼吁支持者保持和平。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说，应特朗普要求已经要求国民警卫军出动应对。副总统彭斯说，攻击国会的行为是不能容忍，参与者面临检控，要求示威者停止暴力，立即离开国会山庄。 美国国会确认各州选举人大选投票结果的联席会议因为示威者闯入国会山庄被迫暂停。较早前在会议仍然进行期间，有共和党参议员抗议亚利桑那州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并且意图推动阻止确认各州选举人投票结果的程序。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警告，有关做法对共和造成永久伤害。麦康奈尔对参议院的党友表示，选民、法庭和各州都已经表态，指没有一项议员宣称涉及大选的指控可以挑战拜登胜出的结果。又形容，假如仅仅因为一些指控就推翻大选结果，美国的民主将会进入死亡的漩涡。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就指，部分共和党人抗议拜登当选等同企图政变。葡萄牙新增超过10,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是首次单日破万。总统德索萨正是进行预防隔离，因为他的一名顾问在病毒检测中呈阳性，两人曾经在过去的星期一见面。捷克亦都创单日确诊新高。爱尔兰目前有超过920人因为新型肺炎留医，是疫情以来最多。政府宣布一系列应对疫情措施，包括停课，非必要的建造工程项目要暂停，航空旅客必须出示入境前72小时内的病毒检测阴性报告。瑞士计划延长抗疫封锁措施的有效期去到下个月底，即是餐厅、健身室和文化场所要继续关闭。德国早前亦都因应国内疫情宣布延长执行封锁措施去到本月底。政府刊宪要求所有由去年12月24日至到今个月6日曾经身处马鞍山众安村众志楼超过2小时的人，要在今个月9日或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在今个月4日至6日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遵从强制检测公告规定。另外，发言人话，彩云村丰泽楼早前获发强制检测令，由于污水检测样本持续呈阳性，任何由去年12月15日至28日曾经身处大厦超过2小时的人，要在今个月9日或之前接受第二次检测。当局又话，继续赋权注册医生在今个月9日至22日期间，强制任何按临床判断怀疑已经染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接受检测。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朝早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稍后显著转冷。晚上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寒冷。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7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